新北京人。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，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嘿，你好朋友，欢迎收听音乐在旅途。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的是胡松华演唱的《马铃儿想来玉鸟唱》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刘若娥演唱的《夜莺与玫瑰》，吴彦泽带出的《清江放牌》，李丹阳演唱的《桃花水》。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八只眼男生四重唱演唱的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，温可铮演唱的《燕子》，彭丽媛带出的《绣荷包》。 的姑娘眼中眉毛弯弯眼睛亮，脖子晕晕头发长，是我的姑娘燕子啊。变了心，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燕子啊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单秀荣演唱的《开花调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冰妈妈》。 口难含。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阎维文演唱的《父亲对我说》，韵恩凤演唱的《山丹丹花开红艳艳》，戴玉祥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 像深情的大地，我想你，我知道你水边的几彩花，那一朵先开，我知道你山中的柳丝，那一只仙女。见流云，你就飞进我的心里。我想你，我知道你嫩绿的香苗，那一只仙鹿角，我知道你幸福的大厦，那一座正在崛起。手中的风筝，走得再远，我也忘不了故乡的希冀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吕文科演唱的《走上这高高的新安岭》，云南民歌《迷渡山歌》。 的心灵。

来收听我们的音乐在旅途下半时段，我是韩丽。第一首歌我们来听的是张燕演唱的《阿里山新歌》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常留住演唱的《格桑拉》，殷秀梅演唱的《祝酒歌》，苏小明带出的《等到月儿圆》。 秀秀 弯弯正上弦，七人送到金沙滩，月亮照着你，月亮照着我，知心的话儿说又说不完啊，说呀说不完啊，说呀说不完。你明天要远航，你奔驰在海坊间，我愿将你等待，归时越正远。光光正满轩，西上人儿未归还，月亮照着你，月亮照着我，人隔千里心有心相连啊，心呀心相连哦，心呀啊心相连。想念你，为了祖国守海疆，我在等你月儿圆。你莫把风浪掀，你莫把家乡恋，你为了祖国守海疆，我在等你月儿圆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蒋大为演唱的《小桥》，朱明瑛带出的《田野之歌》，余文华演唱的《太阳花》。 静静的夜晚，星光闪耀，天上轻轻的河水向远方流去，你可曾经过家乡的小桥啊？情的微笑，那天夜晚明月高照，我和姑娘分别在小桥，知心的花儿像桥下的流水，水有多少，花儿有多少。小 小道，山路连着家乡的小桥，心中燃烧啊，小桥，我保卫人民，保卫小桥，战士的责任多么重大，多么重大。 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，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音乐在旅途。下面请欣赏的是冯建雪演唱的《三十里铺》，天使之城组合演唱的《乘着歌声的翅膀》。

男孩的心 远在我的身边，只能把那月亮也忘作恋人，夜夜陪伴在我的身边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是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月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明瑛演唱的《等到明年这一天》，陈俊华带出的《凤凰飞了》。 知时光短暂，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。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帮我挂牵。 再见，再见，等到明年。 短暂，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。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。 Yeah.